Thank you.

莫伤情，为父我不去了，不去了我也舍不得笑，叫声咱妇女宁可双双在家中饿死。儿啊，死者般痛胆摘心，叫我怎么养得起成。想孩儿我自幼无娘，生成的体弱不知说理，哪晓文衡此一去，王豆腐为奴常有个差错，一个做丫鬟的有谁宽恕有谁疼，想到那大妈临身儿怎受好，因此才我害怕啼哭两泪流。再见，您说什么舍不得女儿就不去科考吗？这句话倒像天伦，您那见识不宁，一而想这是两全其美的逃生路，老爹爹放宽心，本都城千万得，休将女儿我挂心中十三间，孩儿啼哭是孩童的气象，怎么老人家断丝连，要困守在家中？我的爹呀，你也太愚蒙。